对、 哦、它是靠这山药本身的这种特性让这粉条再结成粉、嗯、 没错，它是天然的，因为这个铁锅香当中啊含有什么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粘液质，刚才你提到什么消化酶素啊、 嗯、 葡萄糖啊等等啊、 嗯、 都是非常好的、 嗯、 然后用这个铁锅山药做这个粉条的话呢、 嗯、 既口感好、 嗯、 同时呢还可以免去明矾，因为它本身呢就有这个粘固的作用。 对， 嗯， 您看平常咱们吃那个山药削完了以后它有一层黏黏的，就是那特黏的那黏液。 对， 那个呢其实咱们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叫这个山药粘多糖。 嗯， 那个里边就是富含着山药粘多糖，但是我还真不知道它还能做粉条。 没错， 是吧？ 没错、嗯、 山药本身这东西就特好。 嗯， 因为我自己在家嘛，我妈老让我多吃点山药，包括咱们之前卖的那个山药粉呢、 嗯、 我经常喝，他说里边呢各种各样的营养特别丰富、 嗯、 而且山药呢确实它里边比如说山药粘多糖啊等于消化素啊什么的，对于我这样的经常就是大吃大喝的、 嗯、 什么的这个生活不太规律的人确实有挺多的好处的，而且那山药那个味儿我特喜欢。 是， 就是它有点又类似于薯味儿， 嗯， 然后呢又有点焦的那个香味儿， 对， 还挺清香的、 嗯、 就是我形容这山药就是尤其是我喝那个山药粉它复炒以后啊包括什么的弄完了以后它有点那个 大麦的香味， 大麦的那个香味又有点薯片的那个 对对对 那个味儿。 嗯，因为这个山药啊也可以说是民间智慧的结晶了、 嗯、 大家都知道哈、啊、比如说老人呐、啊、男性女性啊小朋友啊平时呢咱们有可能的话就吃点山药，而且是铁棍山药啊、 嗯、 不是那些白玉的啊，那只是一个口感、 嗯、 啊那是菜山药、 嗯、 要吃就吃这种铁棍山药啊，比如说女的啊可以吃点这个山药的话对身体有好处。 哎， 另外小朋友啊比如说这个山药当中的蛋白质啊粘液质啊铜离子等等这种的营养物质啊对于孩子补充营养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周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您别看我不知道这个粉条怎么做， 嗯， 那我也不了解明矾，就是您刚才说那些，但是毕竟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说山药粉， 嗯， 那个山药粉呢是来自于这个温县的河南温县 对对 土地的山药，那么今天咱们这个粉条里边加入的这个山药、 嗯、 是不是正宗的当地的、 哎、你这个问到点儿上了、 嗯、 很多朋友啊就是比较较真的、 嗯、 或者说人家比较讲究的 那可、 啊、就是说那个这个山药是哪儿的呀很重要、 哦、 对吧、 嗯、 哎今天我们为大家做这个就是山药粉的就是铁棍山药粉的粉条啊、 嗯、 它这个原料啊就是来自河南温县 哦 啊，因为河南焦作的这个鲁土地啊，它赋予了铁棍山药很高的一个营养价值。 嗯 啊，而且温县这个鲁土的铁棍山药啊，它富含有特别丰富的氨基酸啊、 哦， 多种的什么这个矿物质等等，这点大家放心啊。 嗯、 它的这个原料呢是来自于河南焦作啊鲁土地的铁棍山药， 我说正宗的铁棍山药。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它的原料了， 嗯， 说了它没有明矾了，这儿呢我还得问问您，就是比如说啊，因为我听说咱们这个粉条是自然晾晒的， 对对对、嗯，其实际上你不问的我也会说，因为呢，首先它用的这个原料呢是来自于河南焦作鲁土的啊铁棍山药， 嗯， 另外呢这个山药要想好的话，它这个制作工艺特别重要、 嗯、 啊，你知道这个粉条在哪做的吗？ 在哪？ 是山东泰安。 泰安、 啊、对 还去过呢 对呀、 啊、那个什么孔林是吧、 哦、是是、啊、因为这个山东泰安呢、啊 嗯、 是这个咱们祖国的粉条之乡 粉条 粉条之乡 啊、 哦、 啊所以它制作的过程当中呢都是这个手工清洗去皮儿啊、 嗯、 然后挑出精华部分、 嗯、 这个切成片晾晒啊、 嗯、 直到晾干晾透以后、 嗯、 再经过筛选呢、啊、粉碎呀、啊、爆晒呀、啊、打糊啊揉面呀、啊、然后晒丝等等多道的工序这个粉条才能够什么呢就是 不 粘不糊、 嗯、 还特别的筋道爽滑 哎确实讲究您看啊这原材料是讲究制作的地儿也讲究 嗯 啊而且呢您像刚才您说的它也是自然晾晒的 对对 说没有经过什么烘烤什么加工什么的 没错我跟你说它里面啊就是什么的铁棍山药全粉 嗯 啊、这个还有水 嗯 嗯 还有红 薯淀粉还有红薯淀粉 哎 啊就这几样东西其他是没有明矾没有色素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 这真不错这真不错 特别绿色 等于说它这个整个的、 啊、 这个制作过程也好啊原料也好啊包括它成型的这个叫什么山药粉条也好，就是特自然， 对、 啊， 特别绿色，您就不用担心了。所以呢，今天啊，我们这个组合，应该说呢，给大家讲清楚了哈、 嗯， 都是大家爱吃的这个粉条、 嗯， 我们叫什么呢？叫铁棍山药粉条。 嗯，它还有一个

北广购物积分大放送又来了，在8月29号至8月31号期间订购所有商品即送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15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嗯，说到这个丸子呀，好像没有不爱吃的， 对 啊，真的是非常的鲜。当然，猪肉丸子呢，一般就习以为常了。说到这个羊肉丸子呀，那可真是鲜呐！ 哎，真的是羊肉丸子本身味儿又好， 对， 而且呢，做起来样也不少。 嗯， 比如说弄点羊肉汆丸子， 哎 啊，弄一个冬瓜丸子汤， 是啊，撒两把香菜 啊， 真的是香啊！ 哎，对，而且 弄点胡椒粉哈， 搁点胡椒粉，而且呢，您像我另外一半啊，是这个回民啊，回族，人家呢做那个丸子就特棒啊，但是呢，我一是心疼，就是说做起来呢还是挺费事的， 对， 所以说呢，我一直找这个好丸子。前些日子我们这个找商品的同事，哎，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丸子，我特高兴，为什么呢？拿回家去以后，我跟他要了两袋，吃了。吃完以后觉得，哎，这肉味不错，而且口感特别特别好。 哎，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北广平台啊，有很多的美食家啊，都是行家，在家里边呢也是厨房一把手，所以我们推荐的一些食品啊，都有他们的功劳。同时还有一些真正的一些专业人士啊， 对， 跟我们做一些建议。 哎， 所以呢，找了半天，今天为大家提供的这个紫花羔羊的这个羊肉丸子，那可真是棒。 哎，为什么叫紫花羔羊呢？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羊生长的地方就不一样。人家生长在哪儿呢？它在这个久负盛名的古战场，现在是缤纷的花园，叫什么地儿呢？叫做金沙滩牧场。那个金沙滩牧场啊，长的草还跟点别的不一样，它长一种植物叫做紫花苜蓿。这个羊就爱吃这紫花苜蓿。而且呢，这个紫花苜蓿里边含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维生素 B 呀、维生素 C 呀、维生素 E 呀，还有10种左右的这个矿物质，所以吃起来呢，这个羊肉本身就不带什么膻味。这种羊呢，就是在草原上放养的。还有一点，为什么叫做紫花的羔羊呢？就是因为他选的这个肉啊，都是小羔羊就给杀了，而且很快呢就制作了。制作完了以后呢，您再尝这个羊肉，不光没有膻味，还稍微带一点甜味儿，就说明是什么呀？这个肉好，而且，我们平常想啊，就是说，保证的这个原料，您还得会做。 对 啊，像我这样的，比如说笨手笨脚的，在家里边呢不怎么下厨房的，做不好那也白搭。您多好的这个原料都做不出这个味儿来。但是今天您不用担心啊，即便您像我这样的不怎么下厨房的，也能做出好味儿来。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这个组合，今天这个产品卖的就是功夫钱，卖的就是给您做好了的钱。什么意思呢？首先，这个羊肉丸子不是搅出来的，是打出来的， 自己打出来的 啊。打出来，什么叫打出来呢？两个各6斤的这个铁棒子，往这个案板上去打这个片肉啊。这片肉呢，就是把这个铁棒子打到肉上以后，往上一抬，能把那个肉啊给粘起来。而且呢，反复这个过程就把那个肉啊给打成肉泥了，而且把那个肉里边纤维完全打散了。所以说这个一片肉打成的这个肉泥，它里边啊那个纤维断了以后，一挤就能挤出这个羊肉丸子。而且呢，这样挤出来的肉丸子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因为啊，它外边形成了一层黏黏的这个肉， 一下锅一煮，它外边先熟嘛，所以呢就把这个肉汁 捧起来了， 就捧起来了，就把里边这个肉汁锁到这个里边了、 哦、 啊，然后呢一加热以后，这个肉泥它就形成那个小泡泡， 嗯， 在里边形成那个小泡泡以后呢，就里边就形成一种真空的小孔， 嗯， 那肉汁儿就到那小孔里边了，所以一口咬下去以后，您不光能吃到这个又有弹牙又有筋道这个肉， 嗯， 同时呢还能喝到这个羊肉本身的这肉汁儿 汁水四溅的那种感觉，特鲜、 哎。一说这个，我这口水就已经流下来了。 比如里边再搁点这个冬瓜啊，搁点香菜， 来点粉丝 啊，来点粉丝，或者完了以后咱们倒点这个胡椒粉， 哎、 啊，真的是鲜呐。 不能说，这一说就馋了、嗯、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相信大家也听馋了啊，介绍一下怎么购买。首先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55-151，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也特别的实惠、 嗯、 一般啊这个紫花的羔羊肉丸，哎，大菜地的这个品牌呢在市面上呢是卖39块钱一袋，四两一袋的肉丸子，在超市里边都有，都是真空包装的，您拿回家以后呢也不用放在冰箱里边。但是今天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大的组合，而且是一个通过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给大家推荐的、 嗯、 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呢还要更低一点，我们打一个56折、 嗯、 等于说21.8块一袋。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10袋，也就是218块钱，每袋是4两的来自于这个金沙滩的紫花的羔羊肉丸子。 哎，所以呢如果您需要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所有货全是包邮免运费，给您送货上门，给您送到家门口以后，您验过货之后再给钱， 嗯， 再付款的。 刚才我看了这一袋呢，说是4两，但是看着呢还挺足劲的啊、 嗯。 这个估计一家的话呢，啊，一顿的话拆一袋，足足的，没问题啊。 哎，而且呢今天这个肉丸子您不用担心，比如说家里面没地儿啊、嗯、或者说冰箱里边放不进去啊怎么着，它是在常温进行保存的、 嗯、 啊，而且呢这10袋够您吃10个月的，为什么呢？它保质期10个月、 嗯、 放在家里边完全没有问题，里边全是真空包装的、 嗯、 特别的安全放心。 好，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紫花羔羊肉的肉丸子啊、 嗯、 咱们呢是200克一包，给大家是10包、 嗯、 那么市场价呢是390，也就是39一袋、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218，也就是21.8一袋啊、 嗯、 这是4两的，我看这一袋真的是挺足性的，咱们一般的这个2-3口人的话呢，这个一顿一袋的话足足的，所以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嗯， 那么说到这个丸子，还是那句话，真的是没有家里不爱吃的， 对， 是吧？老人呢、啊、小孩啊都喜欢吃、 嗯、 啊，你怎么吃都行。 而且今天我们这是一道快手菜啊， 是 等于说您拿回家以后呢，它是给您做成了半成品， 嗯， 把这个味儿啊都给您做好了，您拿回家以后随便做的就跟外边那大厨做的味道差不多。 嗯， 快手菜要求第一要方便快速，第二味儿也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肉丸子不用加什么调料什么的，它本身就特别特别鲜呀、 嗯、 因为什么呢？首先选用的是来自于金沙滩的这个吃紫苜蓿的这种散养羊，它叫紫花羊、 嗯、 而且还是选用了这个紫花羊的羔羊肉。今天呢我们这个包装上它有着严格的规定，通过了 ISO22000 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而且呢是选用的甄选的羔羊肉，人家都是明确给您写上的。同时这款羊丸子还是真正的清真产品、 嗯、 所以说呢您可以大可放心。 没错， 在家里边比如说我自己做的时候，我做点那个羊肉汆丸子什么的、 啊、是， 哎呀我喝这个汤都特别特别鲜、 嗯、 就是因为这个肉好，而且呢做的时候真的是水打出来的，它费心思， 对， 费功夫， 就是做这丸子汤里面敲点什么冬瓜呀什么都行，是吧、 嗯、 另外呢你做清蒸丸子、 嗯、 还有什么火锅的时候咱们涮丸子、 嗯、 啊，什么油炸丸子，哎等等的，怎么吃都行啊， 怎么吃都行、嗯、而且特别特别方便， 对， 也不用化冻，直接拆袋以后就能做啊，打点花刀您说炒一下也没问题、 嗯、 那个羊肉味啊没有什么膻味儿，同时呢它这个肉啊还稍微带点甜，所以说怎么做都方便、 嗯、 怎么做都好吃， 对，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也合适啊、 嗯、 咱们是吃紫花苜蓿的羔羊肉啊、 嗯、 做成的羊肉丸子、 嗯、 咱们给大家呢这个组合是200克一袋，给大家10袋啊、 嗯、 那么市场价是390，那也就是一袋39，那今天呢咱们是218北广价格，如果您需要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奥运东道主。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夜阑人静，万物沉睡，唯我与你彻夜不寐。时而歌唱，时而忧伤，黯淡星光渐已明亮。繁星遍野，风吹向那边，空荡酒杯站在我眼前。城市里面失去了空间，安放我们奇怪的谎言。Tonight she's singing tonight， 谁在慌乱之前离开？说停下来，哦，停下来，快停下来，别再离开。石沉大海，万家灯光明黑暗，离合聚散，石沉大海，万家灯火，光明黑暗，离合聚散。